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今天我們去哪里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什么好玩啊？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嘅喎，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点半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桌游兄弟啊，咁继续头先讲呢个卡坦岛啊，系咪？ 卡坦岛啊 ，Settler of Catan 啊，咁样Settler of Catan 啊，咁卡坦岛呢只 game 又系都系嗰阵时啱啱德国桌游爆起嘅时候，又系一只好大嘅一只 game 啦。咁亦同时佢 inspire 咗美国嘅 game 嘅 designer 去做一啲嘅 designer game 啊。即係將個 designer， 即係個 designer 嘅名印喺個 game 上面。 故事嘅背景係中世紀啊，係嘛？ 中世紀啦，係佢算咗係中世紀嘅。 即係佢要嗰啲資源都比較後原始一啲、落後一啲。 例如 鐵礦啊， 鐵礦都唔係鐵 墨啊、羊啊，頭先講過啊，墨鐵羊。咁另外仲有一啲嘅 木啦、 啊，係啊，木材啊， 同埋仲有啲咩五種啊，記得有。 唔記得咗啦，已經。 墨鐵。羊， 我就记得有个沙漠，但系沙漠系冇用嘅。 沙漠系俾沙漠系一开始俾强度噶嘛，一开始。咁讲翻啲 game 先。 系。 咁咧，卡坦岛个主题啦，头先讲过啦，都系啲中世纪少少噶啦。咁样咧就系、是、喺岛上边要揾资源，因为个岛度咧嘅资源系有限嘅，无论其实真实世界都系啦，岛上边资源系有限嘅。咁样咧，咁我哋就会起一啲嘅村庄或者城市去帮助我哋去。收集更加多嘅資源去擴充我哋嘅地方啦。 即係譬如霸到一笪地嘅，然之後嗰笪地係盛產墨嘅，咁你變咗你撈一粒色仔而種嗰點數，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墨啦。 係啦，就係、是、墨咁啊，冇錯。咁咧咁係兩粒色仔，兩粒。 哦，兩粒。 兩粒，你玩過？ 係喎 ，total 有十幾個、 十二噶嘛，二十二噶嘛，七係最七噶嘛，七係強度 嚟 嘅。七強度啊嘛，咁呢咁用兩個色仔決定佢究竟加埋個點數係點樣啦，咁之後呢當我獲得咗個資源之後呢，我就可以同人對佢交換啦，就是、trading 啦。咁呢隻 game 我就係想著重喺大富翁嗰個 trading 嘅。trading 嘅時候平時有啲 game 係一換一啦，咁呢個唔係有得 bargain 㗎喎。 即係呢隻 game 係好 freely 咁樣可以俾你去話我譬如話喂我而家有手上面有一嚿木喎、哦、你有一嚿羊喎、哦、交換都唔 OK 呀，喂 OK 咪 box 佢，唔 OK 咪再講過唔 OK， 或者唔 OK 咪談判破裂。 即係我覺得我嘅利益大過你嘅，或者大家嘅利益相等嘅咁嘅交換啦。咁、譬如我覺得同你換完之後我都冇益嘅，咁我可以唔同你換㗎嘛。 就係、是、咁樣啦。咁就係、是。就是呢隻 game 就是其實我都覺得喺 trading 嘅角即係鍾意 trading 嘅話即係鍾意同人交換我手上面嘅資源以小嚟換大喺度換下換下換下。 佢應該整個原始人版㗎嘛，都係呢個貨物 trading 啦，即係有隻雞換你一隻鴨咁樣。 即係唔係即係中國化啊。 換啲咩呀即係 換陶瓷換 China。 即系丝绸之路版嚟， 丝绸之路版换丝绸之路版系嘛？ 咁啊，讲翻只 game 先啦。咁如果 譬如我唔肯同你換呢，咁你就會將個 bargaining price 提高啦，即係譬如你用 嘅，即係唔一定嘅， 即係如果你真係好需要嗰樣嘢嘛，咁你就會可能用兩隻羊嚟同我換一嚿物啦。 咁呢個就係嗰個 trading 嗰、那個，即係如果你係鍾意呢啲 trading 嘅嘢，呢隻 game 就可以俾你嚟 trade 啦。咁同埋你可以 trade 完嘅資源，你就可以起唔同嘅嘢。譬如话一啲嘅路啊，去令到你可以， 即系譬如路佢系要一嚿木，同埋要一另一件 木同砖，一砖啊，砖啊， 即系一砖一木先可以起到条路啊。咁譬如我需要一啲嘅咩资源，而我手上面又冇嘅，咁我就可以同对手交换啦。 嗯，就系、是、咁样，即系路啊、砖啊、啲城市啊，城市更加可以帮助到你去收集资源啦、啊，或者啲嘅卡牌俾咗啲特别嘅 power 你去玩呢只 game。咁樣嘅，咁有啲人呢就鍾意做呢個嘅，即係呢啲 trading 啊，你咁細埃嘢，一隻羊換一嚿鐵呢啲細埃嘢，我唔做嘅，我做大茶飯嘅， 鍾意攞錢上手咁 樣，即係我啲控制呀，即係控制權呀嗰樣嘢嘅嗰個 power 啊，bargaining power 咁，就係我會講一隻 game 叫做 I'm the boss 啦， 我是老闆， 我是大老闆， 大老闆， 是大老闆，中文加多個字，大老闆，我還是咁呢隻 game 我依家輕輕講講啦，因為如果今集仲有時間，我想詳細講講呢隻 game 啦。咁如果冇嘅話，我哋就留待之後嘅節目有機會再講翻呢隻 game 啦。 喺 Facebook 提多啲啊 ，Facebook 提多啲啦，即係話 I'm 其實 I'm the boss 呢隻 game 都有時候幾 mean 嘅，有隻呢隻 game 都就佢係做一啲嘅好大嘅 deal 啊。 譬如買啲飛機遊艇咁樣， 唔係，佢係從你賺錢啫喎， 係 揾賺錢嘅啫喎，即係佢係點樣嘅咧？嗰只 game 一開始咧，我哋每個人咧都會有一個嘅 角色啊， 角色啦，叫家族啦，叫做家族啦，咁簡稱就係 A B C D E F 啦。A B C D E F 啊，六個係 A B C D E F， 唔使數手指嘅， 六個啊，係六個嘅，我唔記得係去到 F， 我好似冇 G 嘅， 係 F 啊，繼續。 咁之後咧，咁同埋有唔同嘅顏色啦，咁有啲即係每個英文字啊，代有佢相對嘅顏色對應翻嘅啫，一樣嘅啫，咁樣就咁佢咧就係、是、你行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咁咧佢咧就會有一個嘅 condition 喺度。譬如话呢一个嘅雕需要 两个角色或者三个角色合作先可以做到 二三四五咧，或者五个角色添，有五个角色嘅。咁咁要唔同嘅角色去城市咧。咁咧，当即系譬如我呢一 round 系到我噶啦，咁我咧就要去同场上边嘅人去倾 合作， 合作去合作，咁去倾啊。譬如话我自己得绿色、哦。你俾你个黄色借嚟用，我同你，譬如呢个雕600万嘅，我同你分对分啦，三三啦、啊。 对分我好熟啦，一个价系你，即系嗰单雕系你搵翻嚟噶嘛。 嗯。 咁通常就冇咁顺摊嘅。 咁之后就喺度拗啦，喺度。 通常就六六四四咁分咗佢啦，咁我六六四四，我又唔制喎。咁你就可能会搵另外一个玩家去俾呢个雕噶。 咁呢个就系成只 game 嗰个嘅，咁有啲人，同埋呢只 game 咧会有啲嘅唔同嘅牌啦，去令到你有唔同嘅 power。譬如话，明明我而家做紧装嘅，即系我而家掌权，我 I'm the boss， 我而家做紧 organize 成个雕嘅。咁咧有人咧可以出咗 I'm the boss 嘅卡，咁佢就做咗装啦。咁样呢啲嘅唔同嘅 power 嘅时候呢，就可以即係有个好权力嘅斗争喺度啊，好似好揸庄做大茶饭嘅感觉啊，有 个揸唔同嘅派系斗争嚟嘅， 唔同嘅派系嘅斗争。咁但係呢，玩呢隻 game 呢就需要小心嘅，即係呢同边啲人玩呢就要小心嘅、 哦。即係有啲人本身係小气一啲嘅呢， 係咯，水 比较记仇一啲嘅呢，咁就麻烦啲啦。 即係嗰啲即係我成日都讲。 即係都係嗰句啦，游戏就游戏啦，你出到现实社会就抽离返。 即係你喺 game 入面你可以尽情地 mean 嘅，即係我自己直头我 prefer 一样嘢嘅。即係你尽情地 mean， 但係你唔好你唔好发脾气啊！即係而家我系同你玩緊啊嘛，即係我哋玩游戏系想，我之前都讲过啦，点样对付嗰啲唔输得嘅人啊嘛。咁我同你玩游戏，我哋系嚟求开心嘅，咁无谓你 你做乜俾佢唔俾我啊？嗰啲咧，即系就即系最痛苦就系嗰啲情侣啊，嗰啲夫妻啊，嗰啲 好麻烦啦、 啊， 本身有关系 嗰啲，本身有关系嗰啲嘢仲惨，即系佢即系两个睇得开有冇问题啦？即系玩游戏，我系唔俾你啊，吹啊，即系你今晚死啦！即系咁嗰啲打情骂俏你自己玩啦、啊，嗰啲摆到明系知道你玩紧啫，咁但系嗰啲即系我见过系真系有人， 佢妨碍咗成个游戏嘅进度 咯，唔知搞唔搞你好。 系咯，即系你又嬲， 系咯，搞你又嬲，所以都系唔同佢玩好。 要拣，即系要小心拣 人玩，拣人拣游戏玩咯，要拣游戏玩啦。你真系要拣游，即系同佢讲咗，即系要拣游戏玩咯。你真系想玩啲咁 mean 嘅 game， 你自己话哦，你自己知你自己事啊啦，咁嘅样。咁就系咁样，你可以抢牌去做装啊，去自己 organize 啲嘅雕，一个雕闲闲地都大概300万、500万、700万咁样咯，系咯，即系几爽嘅其实，即系话嗱，我分五百个，我分五球嘢俾你，即系讲到自己好似啊，好有呢个嘅权力咁样，咁样去玩啦，咁样玩。咁之后咧，如果呢只 game 譬如话有中意揸权啊大茶饭，就可以玩呢啲 game 啦。咁譬如话想人令到人哋去破产啊，咁大富翁呢样嘢都最比较重要啊嘛。即系一系就唔搞，即系头先大唔到 boss 系一只我点样去 organize 所有嘅嘢去令到件事成事啊嘛。 咁佢又唔会破产嘅，呢个斗钱多。 系斗钱多嘅啫。咁如果我中意令到人哋破产，我中意重创人哋，重击人哋，即系我中意 crush 人哋嘅，我中意搞到人哋灰咗嘅。 有咩 game 可以介 绍？咁就一隻叫做死你只 game 点读啊 ？C R U N C H， 我唔记得咗叫 Crunch Crunch Crunch Crunch。 有冇中文嘅？ 我冇玩中文呢只 game， 我冇玩中文，因为我冇呢只 game， 我冇玩做中文名系咩嚟嘅？咁叫 Crunch， 咁佢嗰个嘅背景咧就系、是、做银行。即系个 game 主题性系讲银行系统嘅。 嗯， 佢成个 bank system 嘅，而你系一个 banker 嚟嘅， 几深入喎呢啲咁嘅 game。 唔系细，都唔系话好难，即系唔系好难。 我听到我会惊 佢个 art 其实好得，即系系属于有少少，即系个盒系 cartoon 咁样嘅，系 cartoon 嘅形式嘅，唔系话太过恐怖嘅一只 game 嚟嘅，都唔系话太恐怖嘅。因为我喺度讲得嘅 game 全部都唔会话太过大，即系大得好过分咁样嘅，唔会话。咁你系一个 banker 啦。而且你是一个贪心的 banker， 会偷钱存柜桶底， 系啦，咁睇得出系类似啦。咁之后咧，咁咧个 system 咧就一定会，即系佢系一个 bubble 嚟嘅雷曼债券嚟嘅，全部都系一定会爆嘅，系一定会爆嘅。但系问题你嗱，你系点样可以做最后一个爆，同埋爆得嚟你系拿得最多钱走？ 咁你啲好策略性 系啦，要搞人哋啦。搞人哋啦，咁呢个 game 就系，如果你中意玩重击啊、重创啊、搞嗰只个感觉咧，就可以玩呢只嘅 Crunch 叫做。咁如果咧系中意玩嗰个嘅手牌啊，即系中意玩牌嘅管理啦，手牌管理都唔知叫咩，佢系玩管理咧叫做系咯，即系中意系手牌管理咯。咁样咧，有一只 game 叫 Dominion。王如曾兴有冇？嗰啲王如兴霸唔记得咗中文叫咩？王如曾兴好似叫做。 之后 check 翻啦。 系咁 Dominion D O M I N I O N 嘅，冇记错，算法系咁样。Dominion 咁咧，佢咧系点样玩嘅咧？呢只 game 有好多种唔同嘅牌啦，有好多唔同嘅 group 嘅牌。有佢如果你买基本版，即系佢呢只 game 其实都好耐好耐噶啦，亦都系一啲嘅 deck building game 嘅始祖嚟嘅。即系如果比较新式嘅，咪有雷石啦、Thunderstone 啦。呢只 game 佢有啲人就中意揾呢两只 game 去做 compare， 因为佢两个嘅游戏嘅 mechanic 好似。咁我之前讲游戏嘅桌游嘅主题性嘅时候，我都讲过呢一只 game 嘅，就系 Dominion 同埋 Thunderstone 之间嘅比较。两个嘅 mechanic 系极其相似嘅，即系玩嗰个形式极其相似，但系 Thunderstone 就多咗一个 layer 嘅主题落去。即係我係一個人，我有視野，我要去探險，有個咁嘅有個咁嘅主題落去。咁 Dominion 呢就一隻傳統啲嘅，就包冇死，包冇死嘅一隻嘅 game。咁佢係點玩嘅呢？一開始呢，如果你買基本版嘅話呢，因為佢好多 expansion， 真係好多 expansion。又好又唔好啦 ，expansion 即係嗰啲 expansion 有啲做得好好，啲做得比較冇咁好啦。咁 一開始嘅話，你好似有25種牌，唔同嘅牌堆，咁咧你就會揀十種出嚟玩嘅，揀自己揀嘅，我即係我自己玩家自己揀十種出嚟玩。 即係啲玩家自己交流完之後就揀十種出嚟。 係啦，咁十種就公共擺喺度嘅，咁之後咧每個人嘅起始嘅 condition 係一樣嘅，咁咧就係、是、嗰、那個遊戲嘅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我出面嘅嘢全部一樣，我哋起始嘅全部一樣。選嘅特別地方就係我可以用我手上面嘅牌去行唔同嘅 direction， 即係個牌十種牌喺度㗎喇。咁我譬如我鍾意一種牌多啲，咁咪買多啲嗰種牌囉。 即係好似砌火車鐵路嗰個 game 咁樣，即係我有一堆咁嘅牌，但我條路行邊度呢就可以我自己控制嘅。 可唔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佢係呢隻 game 係點樣？個特別地方咧，因為呢隻 game 嘅一開始嘅時候會咁革命性咧，就是、因為當佢買，即係我有啲牌到啦，我買啲牌翻嚟，之後我就擺喺牌堆度，擺喺牌堆度。咁之後當我沓牌都用曬之後咧，就會重新洗過，之後就抽翻嗰啲牌出嚟，咁咪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越滾越大，越滾越大，越滾越大啦，咁樣去玩嘅。咁、就呢隻 game 嘅革命性嘅地方就喺呢度。咁如果中意玩 card game 嘅，你鍾意玩 card game 嘅話就可以參考呢隻 game 啦，因為佢都有少少似 Dominion， 可以唔係有啲似呢個嘅大富翁，可以每個人起始嘅方法一樣啦，之後都係買啲嘅牌返嚟去 loop 自己 loop 大自己，咁我覺得呢一部分有啲相似，咁如果鍾意玩呢一部分嘅鍾意呢部分嘅 mechanic 嘅人或者 expert 嘅人就可以選擇去睇下、Dominion 呢隻 game 啱唔啱你嘅呢。咁呢咁因為啲牌呢大富翁嘅話呢，你踩落塊地度，如果你唔買嘅話，你係要 option 嘅，咪拍賣㗎嘛。咁如果鍾意拍賣類遊戲嘅話呢，咁會鍾意要玩啲乜嘢呢？咁就係啱啱你一開始講節目嘅時候講過嘅一隻 game 啦，就係、是、呢個嘅 上流社會呀，中文叫做，我都講中文算啦叫上流社會呀。咁呢隻 game 係最主要是講拍賣的，咁而拍賣當中你可以獲得一啲嘅收益啦，即係落到一啲嘅分啦，去贏呢隻 game 啦。 咁拍賣嘅一啲咩物品嚟嘅？ 嗰啲係一啲嘅 藝術品啦， 係啦，嗰啲嘢嚟嘅，嗰類型嘅嘢嚟嘅，嗰類型嘅嘢嚟嘅。咁之後咧，有機會拍，有機會你係會拍嗰啲柒嘢翻嚟嘅，係會減分嘅，係會減分 的。咁你點知邊樣係好，邊樣係唔好？係 啦，有分，即係佢有寫分嘅，即係佢有寫分，咁有機會拍嗰啲柒嘢翻嚟。咁樣咧，就係呢隻 game 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咧你唔知隻 game 幾時會完。咁點解話呢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每個人啲錢咧係咁拍，係咁拍，係咁拍啦。咁如果咧，隻 game end 嘅時候呢，如果你手上邊擁有隻錢係最少嘅話呢，我唔理你拍咗幾多勁嘢返嚟啦，你最少錢嗰你就輸。 係 係呀，你即係你嘅 game 隨時 end， 但係你 唔知隨時 end 啦， 即係你有機會會 random 地 end， 即係你唔知佢幾時 end， 即係佢係計時你點樣， 唔係計時，佢係有啲 condition random 地一搣到， 即係譬如佢抽下抽下牌，咁啱抽到隻牌話完就完。 係類似啲 friend 啦，係啦，類似嗰種嘅嘢啦。咁如果 end game 嘅時候最少錢嘅你就輸，咁所以你就唔可以瘋狂地 bid 啊！依、這個就係你，即係你要 hold 住，即係我有咁嘅能力，但我唔可以瘋狂地 bid， 因為一 end 嘅話就撲街。 Even你買翻嚟嘅幾好都冇用。 係因為我最少錢，上流社會係咁嘅啦，睇錢。 系啦， 咁最後一隻 game 啦，我就喺度講啦。咁最後一隻 game 呢，如果呢你係話啦，我乜 game 都唔鍾意，我淨係鍾意玩大富翁，咁我可以點呢？咁而又想我又鍾意去玩睇其他 game 嘅，咁你可以睇下 Monopoly Deal 啦，大富翁嘅 Deal 啦。 card game 嚟嘅 ，card game 嚟嘅。 其實我知道呢樣嘢好耐，但我唔知點玩嘅呢、這個。 我依期好快，15分鐘得㗎啦，15分鐘啊。其實佢個 feeling 咧，就同呢個大富翁咧，其實都有啲似 嘅。係條筋喺嗰度出， 係條筋喺嗰度出嚟嘅，都係有呢個賣地啦、交換地啦，有大富翁嘅 feel。但係咧，佢有一樣嘢好嘅地方咧，就係、是、佢快好多， 絕對好嘅改良。 即係你想。咁但係你又冇碌色仔呀嗰啲嘢嘛，你咁講。 所以要啊 card game 嚟 嘛。所以佢攞咗 card game 冇碌色仔㗎，即係冇咗嗰啲嘅 aspect 囉。咁但係如果你 純粹係想要大富翁嘅嗰一種嘅 feel 嘅話咧，咁你係可以選，而又唔想 invest 嗰個時間咁長嘅話咧，你係可以玩呢個嘅文粒鋪啲雕去試下。 咁佢又方便帶啊，佢一 係啊，同埋方便帶啊。不過近期咧，我都發覺咧，好多遊戲咧，即係特別係嗰啲傳統遊戲咧，譬如酒店大亨啊，酒店大亨有冇咧？妙探尋空啊，呢啲咧都開始 card game 向， 開始 card game 向，因為呢啲 game 一來即係好多人唔會鍾意細頁方便攜帶，鍾意方便攜帶呢嘅時候呢，咁同埋旅行嘅時候，同埋要快同埋方便攜帶，因為每個鍾意玩嘅即係大 game 嘅話可以擺屋企玩㗎嘛，你就係出街玩嘅話你唔會帶成副大富翁出嚟玩㗎。 係囉，其實砌個情景都排砌㗎。 我記得呢，我細個你講大富翁呢，其實呢我記得呢細個呢有旅行裝嘅大富翁。旅行裝啊， 旅行裝麻雀嗰支啊， 旅行裝大富翁啊，係啊，好細個好似 lunchbox 咁，即係比一個 iPad 仲細，細個個 iPad 係咪正版㗎？ 正版㗎。之後咧，佢咧係可以咧有兩個蓋咁樣嘅，有兩個蓋嘅，咁就吸埋咧就可以鎖埋，之後變成一個盒咁樣。 我就係見過《生命之旅》同埋《扭扭樂》啫，《扭扭樂》係攞手指玩。 哦，那個之後嗰啲死人一塊膠片嗰啲啊嘛。 係啊。 喂，其實《扭扭樂》你講下，喂，揾日，如果有機會真係玩玩《扭扭樂》啊，我好想玩《扭扭樂》啊，好耐。 係咪小貓 Miss 啊？佢打咩咗我哋啊？已經。 我又老過啊！你話扭扭樂？其實我真係有玩過喎，呢個 啱你啊！ 我好玩啊，呢個真係。 我冇，其實我其實講真，扭扭樂我好細個玩嘅，好細個嘅時候玩。 我覺得之堅好玩啊！特別以前喺大學讀書嘅時候咧，好中意攞呢啲嘢嚟整蠱朋友仔噶。 點整蠱啊？點整蠱啊？ 因為我永遠都喺出面，唔會親身上陣噶嘛。咁你扭顏色嘅時候，你可以做馬噶嘛？ 咁样样玩嘅， 喂，你同小魔玩好危险啊！ 你要谂住呢个扭扭乐咧，都造就咗唔少情侣嘅，间接地我都系一个红娘，劈咗。 你谂得你真系美满啊！成件事， 梗系不嬲都系咁噶啦， 系 啊！ 事情你真系谂得美满。 媒人婆小魔， 媒人婆小魔，好。咁最后咧做个 conclusion 啦，即系少少嘅 conclusion 啦。咁好多人就即係聽咁多 game 呢，希望大家會喺裏面 get 到一隻或者兩隻嘅 game 出嚟，去可以有機會去買到咁樣，即係有機會就聽咗我講一個好簡短嘅一個介紹之後，希望有一兩隻 game 你鍾意嘅，譬如話卡坦島呢啲大 game 嘅，可能一各大嘅鋪頭都會有啦，即係好多嘅鋪呢Toy R Us 未有啦，當然，但係好多嘅桌遊鋪頭都基本上一定會有㗎啦。 玩具反斗城比較麻煩啲，因為牽涉咗上架嘅問題啦。 同埋我成日都講啦，成日玩具反斗城就係一間快餐店嚟㗎嘛。係 咯。 即係你食你唔死，但係唔係 the best。我成日都咁講嘅，食你唔死，但係又唔係最健康，即係咁，即係冇嘅。咁講買 game 嘅話咧，喺邊度買？即係呢啲嘅 game 會喺邊度買咧？即係好多人都話我聽，其實我聽咗好多時候好多嘅 game 咁。會喺邊度買呢？咁有幾個 source 啦，一來啦可以去呢個銅鑼灣銀雀嘅 PVA Playground 啦，去睇下啦。咁之後就可以去其他旺角啊嘅 長沙灣我都知有嘅，但係 長沙灣 確實地址係邊我唔知。 係咯，旺角啦，旺角其實都有好多嘅依類型嘅遊戲。咁如果真係揾唔到嘅，就可以去睇下揾人幫你訂啊咁樣。 有冇啲網站提供你可以？ 有嘅，有嘅，有嘅。如果係想去先去了解啲 game 先啦，即係知道多啲嘅 game， 即係我哋依個其中一個嘅途徑啦，去知道啦。咁但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人嘅 review。即係佢睇咗呢隻 game 嘅評價係點樣嘅話呢，有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型嘅網站叫做 Board Game Geek， Board Game Geek 我哋叫做 BGG， 有短片睇㗎係 咪 BGG 片呢，就 Board Game Geek 係一個嘅 forum 嚟嘅，佢係一個好，佢係一個好破，而且同埋佢係一個極度龐大嘅 database， 好龐大，真係好龐大，好多嘅人都會喺上面，譬如我要搵 game 嘅， 譬如我想搵一隻類似類型嘅 game 嘅，咁我有時候我都會喺嗰度，即係當然啦，佢嗰個嘅討論主要用英文啦。咁我有時候我都會喺嗰度同人傾下偈，喂，係唔有即係有啲咩 game 可以介紹啊？呢隻 game 同嗰隻 game compare， 大家會點睇啊？咁呢啲嘅就可以造就到一個好好嘅討論嘅時間啦。咁 Board Game Geek 裏面有好多嘅 review， 亦都有好多民間嘅片啦、啊，去介紹翻啲 game 係點樣玩。有啲做得好好嘅，有啲做得好好，真係做得。咁同埋玩 game 嘅時候咧，你即係聽咁多嘅 game， 你心大心細啊，肯定會有心大心細嘅情況出現啦。即係 因為每一隻 game 嘅設計都好靚，都好想擁有啊嘛。 一來啊，同埋。驚啊！驚即係會驚嘅啲人會驚話啊，玩唔玩好咧？我覺得咧，一直即係你無論做任何嘢都好啦，一定要去放膽去試下去做，即係放膽去做咁樣，你放膽去試，即係唔中意咪唔玩咯。其實嗰個 loss 唔大嘅喎。 即係如果你幾個 friend 夾錢買一隻 game， 其實好平 嘅。係啊，其實唔係好多時候咧，去依個嘅一啲嘅鋪頭啊。特別係一啲大桌遊專賣桌遊嘅鋪頭啦，不過好多時候都比較樓上鋪啦，咁地面鋪係少啲嘅。 因為桌遊鋪如果樓上鋪會大啲嘅 area 俾大家一齊玩。 係嗰啲鋪頭一來咧，佢哋有好大量嘅 game 喺嗰度已經。 同埋通常嗰啲鋪頭係玩啲有擴充包嘅 game 啦，等你玩玩下唔夠卡嘅時候，可以喺嗰度買啊。 一來啊，同埋你去到嗰度玩嘅話咧。基本上一定有專人去喺同人指點你嘅， 同埋啲叫師兄咁樣嘅教你點樣玩啦，同埋導你入局啦， 介唔係同埋當譬如話介當真係完全啊，我乜都唔識嘅話，你都可以係共上去睇下，第一時睇下咩 game 啦。二來你係可以約一班人坐低去玩，去坐低去玩， 了解下先啦。 同埋有人，重點係有專人同你去介紹，同埋你唔夠嘅腳嘅話，係會同你一齊玩嘅。 嗰啲氣氛唔錯㗎， 其實唔錯， 上過一兩次。 係上過一兩次。嗰啲cafe 嘅話就唔同，我知嗰啲嘅桌遊吧，幾叫桌遊吧啦。桌遊吧就嗰、那個同普通嘅 cafe 有啲唔係好同嘅，咁因為 cafe 始終都係最主要係做坐低傾偈啦， 咁即係食嘢飲嘢， 食嘢係食嘢飲嘢咯。咁嗰度嘅目的桌遊吧目的就真係玩桌遊咯，嗰度就 會唔會有專人指導嘅？即係嗰啲 staff 都會識玩， 基本上佢哋玩得熟過，即係都好熟噶啦，好多 game 都即係就算佢唔熟，佢都一睇個說明書，哦，我咁咁其實咧， 佢哋對個 mechanic 熟啊，就因為新嘅 game 翻嚟，佢知道大概係點樣樣玩，萬變不離其宗， 萬變不離其宗啊！呢個係即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其他嘅一啲嘅。cafe 啊，呢啲嘅地方去睇下有啲乜嘢嘅 game 可以玩啊。譬如话我自己最中意嘅 game 啦，譬如头先讲咁多嘅 game 啦，如果搵到适合嘅人玩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嘅 I'm the Boss 几好玩嘅，其实 我都玩过一次， 同埋搵呢个嘅拼狗啊 ，Aquaria。Aquaria， 你未玩過啦， 我未玩過， 你未玩過啦。其實呢隻 game 我中意玩嘅，不過嗰陣時咧，好耐好耐好耐，真係好耐之前喎。咁樣咧，就同呢個嘅一個即係兩個人玩，咁咧佢咧就唔係好識，即係佢就唔係好識玩啦。咁樣就撳住嚟打，我俾佢，我撳住佢嚟打，咁我覺得就冇乜興趣啦。 你又冇癮，佢又冇癮啦，叫做 即係佢叫我陪你玩啦，係啦，咁就冇乜癮。咁樣就咁 即係需要揀啱啲 game 啦。如果你有新手嘅朋友一齊玩，就揀即係你唔只係自己鍾意玩啲咩 game， 你仲要睇下佢哋係邊啲 game 適合而揀一啲大家 主題性，係咯，即係真係如果真係完全唔知嘅話呢，真係我覺得主題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入門嘅途徑，因為你需要得個譜啊。即係我鍾意我鍾意譬如話我鍾意音樂嘅，有啲 board game 係譬如話用音樂做主題嘅，有㗎，即係有，即係有啲game 係用音樂嚟做主題嘅，咁樣死極都有個譜啊！即係雖然你會評價，你會有個評價咯，對佢最少你唔會有一個好 negative 做乜諗啊？你隻 game 做啲乜嘢啊？即係你唔會有個 即係我都唔中意打仗嘅，你整個戰國風雲俾我玩，即係我由一開始未玩已經覺得冇興趣，咁你玩落去都冇癮啦。 其實戰國風雲呢隻 game 咧都幾 random。 即係佢個 random 性都幾大。其實戰功風雲唔難嘅，大家咧，我覺得 唔係，但係啲人聽都會驚啦。其實女仔咧， 同埋女仔會比較 struggle 啲嘅。咁但係男仔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呢只 game 唔會話非常非常之難，因為其實驚嘅地方係因為好多人見到啲 game 咧，就係驚第一下見到佢好多 component。好多嘅一嚿嚿細散件咧，好驚就係見到，哇！會唔會好難嘅呢只 game 嘅，定係會點樣噶？咁其實《戰國風雲》嗰只 game 一啲都唔難。即係我咁，我記得我細個睇嘅時候，我有同樣嘅反應，就係話睇下，哇！好難，好難，好難。咁其實當睇翻好簡單嘅做呢只 game， 其實真係好簡單，真係好簡單嘅啫，簡單到有啲而，同埋佢都幾 random 嘅。你係咧，即係咧，我係試過，因為佢係用簡單嚟講係鬥大細嘅嘛。 扎色仔斗大细， 有啲咁系扎色仔斗大细噶嘛？咁通常咧，我讲少少啦，防守咧就咧，假设你最少有两队军队啦，对面有十队军队啦，即系二对十啦，防守咧系有机会赢佢十队军队 嘅。哦，即系一开始嗰个游戏嘅时候已经拣主攻定防守嘅？ 唔系，即系我要抢地。 哦， 抢地啊，即系我抢嘢啫嘛。咁咧，即系佢个 random 性系大到我两队军队可以赢你十队军队嘅。而係可能你敗北走喎， 睇運氣啊！ 係真係好睇運氣，咁所以呢隻 game 我都不是那麼喜歡嘅原因就係因為太 random 實在。但係如果旁人唔知嘅話，其實睇落去幾型嘅，因為佢有樣嘢做得好，就係嗰啲 component 做得靚， 做得靚，有棋盤喺度， 有棋盤有個棋盤，你望到佢好似好大咁樣，同埋你望到個旗袍好大，同埋你見到嗰啲嘅細粒粒咧，即係嗰啲嘅 component 仔咧，全部都做得精緻啊！譬如有炮兵啊，有步兵啊，有騎兵啊，其實代表嘅嘢只不過代表一個、三個同五個五隊兵咁解 嘅 啫。 好多人中意嗰啲好精緻嘅旗仔啊！咁遲啲有機會咧，有啲節目都可能會講一講嗰啲即係雕工好精細啊！ 嗰啲 miniature game 啊，嗰啲叫做 miniature game 啊， 主要係軍事遊戲啊，打仗嘅 game。 嗰啲 miniature game 即係譬如話啲經典啲嘅名啦，譬如話就有呢個嘅 Star Wars X-Wing 啊，呢啲比較新啲啦。Star Trek 嗰啲嘅 Wave 1 Wave 2嗰啲嘅 miniature game 啦 ，classic 啲嘅咪有 Warhammer 啊， 經典嘅英國嘅遊戲嚟。 Warhammer 呢類型嘅遊戲咧，就被稱為 miniature game， 即係咧有個模型仔喺度嘅，一定要有模型仔喺度先玩得嘅。 有啲仲 serious 到要自己上色啊，自己改裝啊咁樣樣嘅。 嗯， 系啦，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啊，或者有啲咩意见咧，听众不妨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俾我哋啊，咁我知道大概你哋中意啲咩啊，咁我哋有个方向性嘅。 我哋可以，我哋就会讲翻你中意讲嘅，你哋，我就会讲翻中意你哋中意听嘅嘢噶啦，即系你哋中意讲 topic 噶啦，就会。 系，咁最后一句啊 ，What's happen in the game, stay in the game， 咁就唔好将 game 入边嘅负面情绪带翻去现实啦。 好， 呢样系好重要嘅， 系非常重要。咁我哋下一个礼拜翻嚟就同大家。倾下偈，讲下桌游啦，好啦， 好啦，下礼拜见，拜 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fragazine.com.hk 呢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我系张彼得。